见过的唱唱唱歌的人啊。小时候看看《庐山真》这部电影，像神水一样没动人的声音，唱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，《庐山界》从此吸引了这个世界。再多的词汇，还是不能形容你的美，让我沉着歌声，只有。